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尽管外界环形海上危机密布，但众人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每天都在各种不同的修炼中度过。这次来到海神岛上，对于史莱克七怪来说，本来就是难得的修炼之旅。大家凑在一起，相互切磋，互相的促进，比自己单独修炼进步的速度还要快。至于吃饭问题，虽然对大家来说痛苦了点，但也算不上是问题。有奥斯卡这个食物系魂师在，以他现在的实力，别说是八个人，就算是800个人在这里，也能够轻轻松松的应付。他的恢复大香肠几乎可以瞬间制造出上千根，再加上唐三通过蓝银领域的探寻，从海神山上寻找一些能够食用的植物和果实，温饱轻松解决。奥斯卡毕竟之前魂力一直领先马红俊，在通过考核得到那奖励的一级之前，他距离提升本就不远了，因此在3个月后，他率先突破到了70级，海神斗罗波塞冬也自然再次降临。看着尊贵的海神斗罗到来，奥斯卡眼底不禁流露出一阵强烈的激动。 70级，我也达到70级了，谁说食物系魂师就不能强大？我今年不过24岁，就已经达到了魂圣境界。蓉蓉，你放心吧，我今后一定有保护你的能力。 波塞西微微一笑，送出了除小舞以外史莱克七怪能接受的最后一个神赐魂环。在金色的光芒笼罩之下，当脸上多了刀疤的奥斯卡坐下时，竟然给人一种极其坚定的感觉。而奥斯卡也用他自己的行动向众人证明了，虽然他并非是战斗类的魂师，但是他却拥有着丝毫不逊于大家的坚定意志。他在神赐魂环考验中坚持的时间比朱竹清、宁荣荣和马红俊都要长。当宁荣荣看着奥斯卡在那金光肆虐中随时都会崩溃的样子，他的泪水无法控制地流下。他知道奥斯卡如此坚持，如此执着，都是为了自己。身为食物系魂师的奥斯卡本来只需要承受伙伴们的保护就足够了，可为了七宝琉璃宗继承人的自己，奥斯卡却要比普通食物系魂师多承受太多。他从承受神赐魂环考验到整个吸收过程结束，足足用去了一天的时间。吸收结束后又整整调息了3天的时间，才算完全恢复了过来。而这3天中，宁荣荣时时刻刻都守在他身边，寸步不离。没有阳光的感觉确实令人很不舒服，失去了阳光的温暖滋润，心情很容易随之压抑。自从第二考开始之后，史莱克七怪众人就没有再见到过阳光，天空始终都是阴云密布，而环形海中的海水也从未停止过沸腾。艰难地吞咽下奥斯卡制作的香肠，就算是唐三这样坚毅的心智也不免皱了皱眉。试问每天都以同样的香肠作为主食，这种滋味又岂会好受？只有奥斯卡自己吃得津津有味，一点也没有逆反的意思。 我说小奥，你得到第七魂技都已经半个多月了，倒是给我们展示一下你那第七魂技的威力啊。 啊，今天天气不错。 不错你一脸，少打岔。自从你拿了第七魂环之后，每天都这一套，我们怎么问你都不说，跟自家兄弟还保密啊？难道说你这第七魂技的威力不行？哎，放心，大家不会取笑你的，差点就差点。 差你一脸，老子的第七魂技会差？那效果吓死你。哼， 那你倒是弄出来给大家看看呀。这么多天了，你连蓉蓉都不肯告诉，你这魂技肯定有问题。 嘿嘿，我猜到了。你看啊，三哥的武魂真身化为蓝银皇，通体变成蓝金色，几乎成为了蓝银皇本体。戴老大的武魂真身是变为白虎，而竹青则是化为幽冥灵猫。你这以香肠为武魂的家伙， 难道说在使用了第七魂技之后，自己会变成一根大香肠？ 死胖子，滚蛋！老子就不告诉你。你以为我像你那么猥琐？ 老子有根大香肠。 这也不知道是谁的魂咒。我猥琐，论猥琐谁比得过你啊？ 死小傲，不会让胖子猜中了吧？你的第七魂环真是要把自己变成大香肠？我 不是，你别听他乱说。 那是什么？你连我都不肯告诉。大家今后一起合作，难道你还能不用这重要的第七魂技吗？早晚大家都要知道。 好吧好吧好吧，我说。苍天啊，大地啊，尊敬的海顺大人啊，为什么你们要这么玩我？让我死了吧。 小奥，难道你的第七魂技真是和自身变成香肠有关？ 虽然不是变香肠，但比那个也强不了多少。先说好了，我用出来第七魂技，你们谁都不许笑啊，不然老子要翻脸了。 没问题，我们绝对不会笑的，你就赶快展示吧。 奥斯卡有些不放心地看着众人，大家纷纷点头，不过神色之中已经荡漾出了几分笑意。 等一下。 正在奥斯卡准备离开的时候，却被宁荣荣打断了。他飞快地站起身，跑到小五身边，搂着小五的手臂，然后才看向奥斯卡，显然是找一个心理安慰。奥斯卡猛一咬牙， 就像荣荣说的，大家早晚会知道，还不如先知道的好。要是万一在战斗时我用出地气魂技吓到了他们失态，岂不是会铸成大错了吗？ 奥斯卡终于不再犹豫，释放出了自己的第七魂技。他双脚开立，身体略微下蹲，深吸口气，双手握拳，双臂伸直于胸前，掌心向下，黄黄紫紫黑黑黑七个最佳配比魂环悄然出现在他身上。武魂已经释放，看上去现在的奥斯卡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甚至脸上神色中还带着几分神圣的感觉。 坚挺，坚挺，金苍蝇！ 众人终于明白为什么奥斯卡一直磨磨唧唧的不肯让大家看他的第七魂技了。宁荣荣直接扑倒在一脸茫然的小五怀中，其他众人的脸色都变得极其古怪起来，脸部肌肉抽搐，强忍着笑，可却又实在忍不住了。一点金光在奥斯卡右手中指处亮起，他身上的第七魂环也随之闪亮。刹那间，那金光瞬间蔓延到奥斯卡全身，然后再涌回他右手中指指尖，逐渐凝聚成型。一个只有黄豆粒大小的金色苍蝇就这么凭空出现在他指尖之上，而奥斯卡身上的金光也随之消失了。 我靠，金苍蝇！ 我是受不了了。 哎，说好了不笑的，我掐死你们！ 笑得最厉害的就是马红俊和戴沐白了，因为除了奥斯卡自己之外，只有他们两个才知道坚挺金苍蝇在现实中是个什么东西。奥斯卡手持金苍蝇，直接朝着马红俊扑了过去，马红俊扭头就跑，爆笑声却一点也没有停止的意思。唐三忍不住向戴沐白问道：“ 老大，那金苍蝇是什么东西？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哼，那可是好东西啊！ 耳朵耳朵耳朵，朱青，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又在炫耀你知道的多吗？嗯？ 啊，没有，我错了我错了，你先松手。 说，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不熟不熟，胖子熟，你问他。 哎，戴老大，你是不是兄弟啊？什么叫我熟？我也不熟，听说，只是听说过而已。 究竟是什么东西？ 补药，听说过没有？笑死我了！奥斯卡这家伙，第七魂技居然弄出个这玩意儿来，怪不得他不肯让我们知道，还要高喊魂咒。哎呀，不知道这要是让他未来岳父听到了，还肯不肯将蓉蓉嫁给他？ 哦，原来是…… 你们说话不算数！ 行，以后别指望我把金苍蝇给你们吃。 哼，少来，你倒是想给呢，我们肯吃才怪。小奥，你这大香肠叔叔真是实至名归啊，有了各种香肠不说，现在还来了个金苍蝇。不错，这魂技作为武魂真身很有道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